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转心仪，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将大唐掌握在了自己的股掌之中。公元626年的8月初8，李渊下令把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公元626年的阴历8月初9，28岁的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称帝，他就是历史上的唐太宗。为了表示对父亲李渊的尊重，公元626年依然被称作为武德九年，改元被推迟到了公元627年。那一年的正月初1，李世民定年号贞观。贞观，天地之道，名正言顺，天意呀。用年号来证明自己皇位来路正的，李世民不是唯一的一个。清朝的雍正皇帝与李世民采用了同样的方法。雍正嘛，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年号有时候就像是一则声明，又像是一则广告。登基伊始，李世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首先就是要给全天下发红包。当天李世民宣布大赦天下，免除关中、涂州、瑞州、渝州、泰州、陕州、鼎州六州两年赋税，其余各州免除差役一年。诏书一出，全国欢声雷动。发完了天下的红包，该发家里的红包了。家里的红包尽管涉及的人群比天下小，但影响力却很大。8月21，李世民册封长孙氏为皇后，大唐长孙皇后就此横空出世。这一年长孙皇后26岁，而她嫁给李世民已经整整13年了。13年前，13岁的长孙氏嫁给了16岁的李世民，开始了两个人的婚姻生活。那时16岁的李世民跟其他的官宦子弟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而他的父亲李渊在那个时期也正经历着宦海沉浮。嫁入这样的家庭，长孙氏能得到大富贵吗？换作别人，一定会对长孙氏坚定的摇头，而有一个人却对长孙氏坚定的点了点头， 这个人就是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长孙氏的父亲是大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生，不幸的是这长孙生去世的早，抚养长孙氏的重任就落到了舅舅高士廉身上。因为这个缘故，长孙氏和舅舅的关系就特别的融洽，即使出嫁之后也经常回到舅舅家住上一段时间。然而就在长孙氏回舅舅家省亲期间，高士廉出现了灵异现象。高士廉的小妾张氏居然在长孙氏居住的房间外看到了一匹马。要说看见马也不稀奇，可如果这匹马高达两丈呢？稀奇不稀奇？更稀奇的是，这匹高达两丈的大马居然鞍颤皆具，所有行头是一样不少。不一会儿，这匹大马又不见了。张氏急忙把这个奇异的现象告诉了高士廉。高士廉找来算卦的这么一算，乖乖，不得了啊，这个现象竟然意味着女处尊位，吕中居顺也，此女贵不可言。几年后，长孙氏被册封为秦王妃，又过了八年，长孙氏被册封为皇后，果然贵不可言。用句老话说，这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尽管长孙皇后的这段传说有演绎的成分，但我相信能够成为皇后的人一定在某个方面有着超于常人的传奇。与长孙皇后一样领受红包的还有长孙皇后与李世民的第一个儿子李承乾。因为这个儿子出生在长安皇宫中的承乾殿，因此就有了李承乾这个名字。本着立嫡立长的原则，八岁的李承乾被立为太子。这个时候的李世民跟八年前的李渊一样，满心以为立嫡立长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却没有料到有朝一日他也将面临与父亲一样的尴尬。因为他本人破坏的恰恰就是立嫡立长的原则。人的眼睛永远看不到自己的后背，李世民是人，所以他也看不到。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短暂到你应该为这段日子买上一份保险。这登基的喜悦还没有尽情享受，麻烦却已悄悄地找上了门。一场潜在的危机正在慢慢酝酿，并将随后给了李世民当头一棒。什么人如此大胆？在当时的世界上，除了东突厥人就没有别人了。为什么东突厥人一直跟大唐过不去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大唐比东突厥富，身上有太多的油水可捞。在东突厥眼里，大唐就是一只不宰白不宰的赤裸肥羊。对于这只肥羊，东突厥人始终保持着隔三差五打秋风敲竹杠的惯例，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以往东突厥人的打劫一般都是单独行动，不需要别人插手，可武德九年八月的这次进攻却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进攻实际上是由老牌起义山头头领梁师都策划的，可以说是梁师都策划，东突厥执行。要说梁师都这个人也很没溜，从早期起义到现在还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东突厥人一直就是他的保护伞。好不容易连蒙带虎收编了陕西北部和山西西部的鸡胡部落酋长刘山成，却又听信谗言把刘酋长给做掉了。如此的背信弃义，鸡胡部落的人们自然是人心思变，腿脚好的都南下投奔大唐了，只剩下腿脚不好的那些人跟着梁师都养老。众叛亲离的梁师都无法独立支撑下去，索性彻底对东突厥人称臣装孙子。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梁师都搜集了大唐的相关情报，然后拼了老命的忽悠竭力突利两位可汗对大唐用兵。本着有利可图的原则，竭力和突利同意了梁师都的策划，两人合兵十余万骑兵攻击荆州，进至武功，长安城全面戒严。 武功离长安有多远呢？21世纪的高速公路驱车只需要一个小时，东突厥的十余万骑兵离李世民就是如此之近。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8月28，杰利可汗阿史那多毕进至渭水汴桥之北，刀尖递到了李世民的面前。为了进一步从气势上吓倒对手，杰利可汗派出了本方最能忽悠的心腹执事司隶进入长安，一来震慑李世民，二来呢探一探长安城内的虚实。执事司隶绝对是个人才，那瞎话是张嘴就来，一见李世民的面就盛气凌人地说，我们杰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现在带着100万军队前来向您领教。好嘛，十几万号称100万，比曹操还能吹，这曹操好歹还有83万人马呢。换作一般人听到100万这个天文数字，恐怕那腿肚子早就软了，换作南宋的皇帝们，恐怕早就割地求和了。然而偏偏这御座上坐的是大唐皇帝李世民，对于东突厥人的兵力，李世民心中是有数的。以东突厥人的人口和生产力来看，10多万骑兵那是有的，100万骑兵肯定是吹的。不过即使只有10万骑兵，长安城的守军也没有办法与对方死磕。眼下自己刚刚登基2个月，内部还没有理顺，这样的大战不能打也打不起。尽管不能打也打不起，但是李世民不能让东突厥人看出来，因此在气势上一定要压倒对手。只见李世民一瞪眼睛大声喝道，我大唐当年和你们可汗结和亲，赐金帛无数，你们可汗怎么背负盟约引兵前来呢？他就不愧对大唐，还妄下海口自夸强大，我今天先杀了你。执事司隶一听这话，不由自主的软了，两条腿禁不住哆嗦了起来。他早就听说唐朝的秦王李世民是不怒自威，没想到面对面的站着这个人还真的是有着莫大的杀气。执事司隶装不下去了，只能求饶。他知道眼前这个李世民心狠手辣，连自个儿的亲兄弟都能下得去手，更何况自己这个敌国使者了。朝堂上的空气凝固了，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左仆射萧瑜、右仆射封德仪忐忑不安地走到了李世民的面前，建议还是把执事司隶礼节性地送回去吧，此时不能轻举妄动。李世民看着两位仆射说道，我要是把他放回去，东突厥肯定说我们害怕他们，他们就会更加嚣张。说完了冲着下面一挥手，压下去，先让他在门下省老老实实地待着。在众人还不知所措时，李世民已经起身示意高士廉、房玄龄在后面跟上。他这是要做什么呢？他要跟杰利可汗当面谈判。长安城城门大开，李世民带领高士廉和房玄龄来到了渭水南岸，一行人马加上李世民只有6个人。渭水北岸的杰利以为来的是唐朝的使者，然而旁边的随从却提醒他，这6个人中领头的就是大唐皇帝李世民。啊，他就是大唐皇帝，身边只有区区的5个人。东突厥的士兵们纷纷地瞪大了眼睛看着对岸的6个人，这大唐皇帝的胆子也太大了，怪不得人家能做大唐的皇帝呢。在东突厥士兵还在看热闹的同时，李世民的身后出现了大批旌旗招展的唐军，漫山遍野不知道究竟来了多少人，也不知道究竟来了多少匹马，目测的结果来看至少也得有几10万吧。看着李世民轻身而出，居然带着5个人走在最前面，杰利不知道李世民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莫非他早有准备？莫非刚刚登基两个月的他已经理顺了军队？这也太快了点吧。对了，那执事司隶呢？这家伙去谈判怎么还没回来呀？莫非被李世民扣押了？协力越发不知道李世民唱的是哪一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世民压根儿就不怕他。对面的李世民冲乌泱泱的唐军一挥手，唐军随即后退几步，就地列阵。协力早听说李世民带兵有方，没想到今天就亲眼目睹了李世民的临阵指挥。也就是协力一愣神的功夫，对岸的唐军已列阵完毕，而李世民甩开其他五个人，策马一直走到了渭水南岸的最边缘。他是来跟杰利当面谈判的。渭水北岸的杰利观望着李世民的举动，他断定眼前这个人一定是成竹在胸，一定在长安城内有了准备，要不然怎么会如此的气定神闲呢？其实杰利并不知道，泰山崩于前而不形于色，这正是李世民的本事。这个本事怎么练呢？战场上练的。没有人知道李世民与杰利究竟谈了些什么，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两个人一定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总之这场谈判李世民是让了步出了血，因为没有利益打发杰利，杰利不可能退兵。毕竟那十余万骑兵不是马戏团的，而都是真刀真枪实战的。两天后，李世民在渭水便桥与杰利可汗阿史那多必一起盟誓。为了让这次盟誓更加庄严，他们还杀了一匹白马，史称斩白马盟誓。盟誓过后，东突厥骑兵全线撤退，长安城解除戒严。然而无论盟誓的内容多神圣，无论盟誓的形式多庄严，都挡不住盟誓人的私心杂念。在阿史那多必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来一次他就盟一次，反正代价就是一匹白马。而在李世民看来，这种屈辱的盟誓只能是最后一次，总有一天他要让东突厥臣服在大唐的脚下。渭水盟誓是大唐与东突厥的拐点，从此之后大唐向左，东突厥向右。几年后，李世民的誓言终于成真。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东突厥的危机被暂时化解，李世民的精力再度集中到大唐的内政上来。此时有一件事始终压在他的心头，沉重的让他透不过气。说起来还是他的家务事，说白了就是如何处理建成和元吉的身后事。尽管处理了十个侄子，赦免了建成和元吉的余党，但事情还没算完，究竟该如何给这两个手足兄弟盖棺定论呢？难道犯上作乱四个字就能了结一切吗？李世民不断地在心中问着自己，兄弟、死敌、对手，我们兄弟三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到头来是如此的扭曲啊？沉思了几天之后，李世民下诏追封故太子建成为西王，谥号隐王，追封齐王李元吉为海陵王，按照亲王之礼重新安葬。葬礼是给死人办的，同时也是做给活人看的。李世民就是要用两个兄弟的葬礼向全天下表明自己的胸怀。其实这葬礼两个兄弟已经不需要了，总不能为了这次隆重的葬礼让两兄弟再死一回。从心底说，是李世民自己需要这样一场宏大的葬礼，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心中将玄武门这一页翻过去。出殡的那一天，他登宜丘门，望着兄弟的灵柩哭泣，哭得谁也拦不住。